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同福赌坊里头熙熙攘攘，因来了不少江湖人而更显热闹。许多人趁着还未开战，来此赌上几把消遣时光。鸭葫芦姑与燕巫师的盘口那里人自然最多，几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燕巫师找了个赌坊里的伙计，让他带自己去押自己赢，就拉着沈乔走到另一边。 到我了，到我了，我押燕巫师。 哎，挤什么挤啊，没见我这排着的吗？我先押，我押葫芦姑赢30两。 我也押40两。 阿乔，咱们玩赌大小，这个最容易玩。三个骰子若合起来少于10点就算小，多于11点就算大。 沈乔一脸迷茫，这里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，到处都是吆喝叫嚷声，有因为赢钱而大声欢呼的，也有因为输钱而哭天喊地的。沈乔一身道袍，明显与这里格格不入，又因外貌而格外引人关注，若非出入赌坊的大都是不入流的江湖人，此时早该有人认出他了。燕巫师就不必说了，对方一身气势，近身都令人感觉喘不过来气，压根儿没人敢往他那儿多看几眼。在这里，决定输赢的不是武功，而是运气。不知多少人在这里一掷千金，又倾家荡产，年复一年，赌坊依旧红火，进进出出的人却不知换了几批。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沈道长身在其中，竟有几分不知所措。燕巫师可能是觉得这样的沈乔很可爱，不枉自己带他来一场，伸手却拉他，一边笑道：“ 齐凤阁从前肯定不会带你来赌房吧？ 师尊如何会带我来这种地方？ 可好玩了，你看看，哪怕这样简单的赌大小，那些人都全神贯注，生怕漏看一点。” 沈乔在周围人脸上扫了一圈，果然个个神色亢奋，眼珠子一错不错盯着庄家手中的瓷盅。待瓷盅接起，结果出来，所有人的表情顿时为之一变，先时的紧绷分化，一者欢天喜地，一者颓丧懊恼。但沈乔不能理解他们的激动，他是游离于这里的人物，冷眼旁观，无法感同身受。燕巫师将兑换来的木筹放在他手里，这里头代表的是10两，放在寻常人家已足够吃用大半年，在这里也属于比较大的赌注。但幻月宗财大气粗，他自然眼也不眨。 你也试试。 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了。 小。 沈乔手指轻轻一弹，木筹无声无息落在写着小的那一块区域。这手漂亮之极，庄家百忙之中抬头一看，见是个好看的年轻道人，身后还背着剑，心说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。瓷盅开出，是小。这桌是一赔一，沈乔多赢回一块木筹，意味着他现在身上有20两。第二轮接着压，这回他压了大，结果揭晓，果然是大。接连几回都被他压对了，连旁边的赌客都注意上他。 哦，这年头连道士都喜欢赌博了啊！ 赶紧跟他一起下注，没见他一直赢吗？ 哎，对对对，抓紧跟他下！ 对对对， 我也下，我也下， 跟他下。 庄家一见如此状况，有些坐不住了，暗中禀报了东家。东家带着人出来，一见对方是江湖人士，看着不是很好惹的样子，赶紧奉上一大份厚礼，恭恭敬敬将他们请了出去。 哎呀，二位郎君，县城里还有一间叫四方赌坊的，规模也很大，二位如果有兴趣，不妨去那家。多谢多谢。 哈，别笑了， 我这是头一回被人赶出赌房，皆因拜你所赐啊！你是不是运上内力去听人家头子了？ 我又不知道在赌坊里不能用这一招。 这是规矩，哪怕齐凤娥来了都不能用内力，否则天底下再不会有一间赌房让他进去。 反正若不是你拉着我，我方才也不会进去。你赢了不少，没用内力。 这间赌房口碑不错，庄家不出千，大家就各自凭运气，也算是多一点乐子。你不觉得用内力去听头子，事先知道了结果，反而很无趣吗？ 凡事留点未知悬念，也算是多了乐趣。 燕无师将钱袋抛上抛下把玩，转眼丢到路边乞丐的破碗里，准确无误。乞丐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天降横财，直接都惊呆了。反观扔钱的人，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，仿佛自己扔掉的仅仅是一块石头。 不错，人生处处皆是赌，投胎是赌。有些人生到好人家，衣食无忧；有些人生做乞丐子，天生贫困。娶妻嫁人也是赌，夫妻和顺有之，家宅不宁有之。平庸市井之家也好，钟鸣鼎食之家也罢，乃至天家地王，哪里不是一场博弈？ 用赌博下注来比喻，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想我当年若没有被师尊收为徒弟，哪怕天分再好，只怕乱世之中，现在早就成为孤魂野鬼了。燕无师，你骨子里就是个赌徒，为求痛快，连性命都可以押上，只怕天下间也没有比你更疯狂的赌徒了。 知我者阿乔也。若是与葫芦姑一战十拿九稳，我还去作甚？只因胜负未定，所以才有趣。少了这些悬念，人生岂不乏味得很？ 世间如你一般肆意之人，怕也少见。 来，赢了钱，我请你吃饭。 你赢来的赌金刚刚给乞丐了。 赢钱是为了痛快，痛快就要请饭，与赌金有何干系啊？简而言之，我高兴。 沈乔无语地被燕无师拉走了。说回玉生烟这厢，此刻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廊柱下，正拿着一根茅草逗鹿玩，心里还有些奇怪。师尊可不是什么爱护幼小的人物，怎么会忽然弄了一头鹿在这里养着？ 你说，我师尊会带着人去哪里？ 哎，您若是好奇，跟上去瞧瞧便知道了。 哼，我可不想做这找死的事情。只是后日就要决战了，我瞧着师尊好似一点也不担心，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哎，你从我未入师门就已经跟在师尊身边了，对师尊的心思想必比我更了解才是。 嗨，不敢当二郎君夸奖，主人心思深似海，岂是小人能够揣测的。不过主人做事向来走一步看三步，这次与葫芦姑约战想必也是如此。主人洪福齐天，定能平安无事。 你可真是对师尊推崇备至，我看在你眼里，师尊全身上下简直没有一处不好。你老实与我说，线上的盘口你有没有去压住？ 下了一点点啊。 一点点是多少啊？ 约摸二十来两吧。 那么少？你方才还说师尊一定会赢呢。 本来就是小赌怡情嘛，难不成还要压上整副身家？您若是无聊，不妨也去县城走走，如今那里聚集了不少江湖人士，正好切磋切磋。 大战在即，我就不去招惹是非了，再加上之前没眼力劲儿得罪了师尊，如今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别庄为妙。 那依您看，主人与沈道长会去何处？不如来赌一赌。 赌什么？ 小人上回收的那一套汉代的玉壶玉杯，二郎君不是相助很久了，就以那个为彩头如何？ 那我就用师兄送的一套琉璃棋子来做彩头，等他们回来， 我是不敢上前去问的，如何能知道结果？ 哎，这个好办，沈道长好说话，回来一问沈道长便知晓了。 出去必然是要吃饭的，这个不能算在内。师尊特地带沈道长出去，总不会是专门为了吃一顿饭吧？ 嗯，那小人才啊，他们兴许是去访友了。如今抚宁县高人云集，连汝烟公主都来了，说不定主人与沈道长是想去会会故人。 张叔，你的心头好恐怕是要输给我了。 哎呀，二郎君还未猜呢，怎么就知道我输了？ 以师尊的为人，怎会主动去拜访别人？汝烟客会早已与他交过手，师尊想必不会再找他的。后日就要与葫芦姑决战，此时更该留存实力才是。 那您指的是？ 人生四喜，吃喝嫖赌，我猜这会儿他们不是在赌坊，就是在青楼。 哎，人生四喜是这么个四喜啊？主人要什么投怀送抱的美人没有啊？别庄里也有美貌歌姬，何至于带沈道长去那种地方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沈道长不开窍啊，从小清心寡欲，木头似的。这天底下最能令人开窍的地方，莫过于烟花之地了，不说亲身体验，单是看看便能恍然开窍了。师尊得先带沈道长去体会体会男女之间的不同，然后有了高下对比，才能领悟人间极乐。 什么高下对比啊？ 哦，就是对比一下师尊与女子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不是赌坊就是青楼。你瞧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沈道长若面泛桃花，眼角含羞，那必定是去了烟花之地才会有的神色。 您好了解的样子啊。 你赌不赌？不会是舍不得你那套玉壶反悔了吧？ 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哪里有反悔的道理？自然是赌的。 那我就等着收彩头了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心疼啊。小鹿过来，带你去吃烤肉。哎，师尊给他起名了吗？ 起倒是起了。 叫什么呀？ 阿乔。 哪个乔？ 就是您想的那个。 啊？我现在不猜他们去青楼了，行吗？ 您这是要反悔了？ 罢了罢了。沈道长，吃烤肉吗？ 玉生烟对着小鹿调侃，管家甚是无语，小鹿则回以无辜的眼神。至于他二人的赌注，真相是沈乔既不再吃烤肉，也不在青楼，他现在在湖边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